站在十字路的交点，该怎么走？我却只想回头。除了你给的伞，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手。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，所以情愿回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远。牵手和分手来自同一双手，做回朋友，我却为何不懂挽留？你能体谅我有雨天，偶尔胆怯，你都了解。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。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，所以情愿为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远。是否太晚，路已走远，我的眼眶泪太满，走不回你身边。你能体谅我有雨天，偶尔胆怯，你都了解。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越来越